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火龙谷里的陌生客》。在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叫火龙谷的地儿。哦，当然，在火龙谷里生活的当然是会喷火的龙了。有一天，一只绿色的、全身疙疙瘩瘩的、长着尖尖尾巴和翅膀的会喷火的小火龙，在火龙谷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其实准确地说，那不是个东西，而是一只动物。当然，他不知道这个动物叫做人。这个家伙头上长着黄黄的毛，上半身是蓝色的，脚上是红色和白色的花纹，而且没有翅膀。 嘿，你是谁？ 那个小家伙说：“你好，我是本杰明。你是谁？你是一只火龙吗？”本杰明，小火龙当然不知道，这个叫本杰明的家伙其实是个人，是个人类的小孩，小男孩。这个小东西，小火龙可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。于是，他就带本杰明去见他的爸爸妈妈。一路上，本杰明看到了火龙谷的样子，有喷火的山头，喷出岩浆的山头，还有一栋奇奇怪怪的用石头垒成的房子，那就是小火龙的家。他的爸爸长得很高很大，皮肤是橙色的，妈妈跟他一样是绿色的。他们都有尖尖的长长的尾巴和一嘴大尖牙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妈妈说本杰明可能饿了，就一下子做了一桌子好菜。 嘿，本杰明，你不想尝尝吗？今天晚饭多丰富啊，有肥嘟嘟的小鱼，有滑溜溜的新鲜多汁的蚯蚓，还有脆脆的甲虫和飞蛾。嘿，本杰明，你为什么什么都没吃呢？ 本杰明看着那一大碗各种各样的虫子，摇摇头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想吃这个。天快黑了，小火龙问妈妈：“ 今天晚上本杰明能睡在我的床上吗？” 妈妈看看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本杰明说：“ 啊，这个小家伙看上去真是累坏了，也不知道他这辈子有没有在床上睡过觉。” 小火龙的床很舒服，是一棵大树做的，床头和床尾的小树枝上还长着树叶呢，床上也铺满了树叶。睡觉的时候，他就钻到那一大堆的树叶里去。小火龙翻出了自己的睡衣给本杰明穿。你猜怎么着？本杰明上床的时候竟然把他的脚脱下来了。其实他脱下来的不是脚，而是脚上的鞋子。 怎么，本杰明，原来你的脚上没长花纹吗？ 是的，红色和白色的条纹是我的鞋子，我的脚上什么颜色都没有。他们一起睡了很香的一觉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火龙打算带本杰明去见他的朋友们。他说： 和我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老师要教我们怎样稳稳当当地坐在火山上面。 到了学校，小火龙发现本杰明好像对上学没什么兴趣。 也许你生活的地方没有学校吧。 不，我们有，只是我们从来不会在学校里学习怎么坐在火山上面。学校里的格格龙老师对本杰明非常友好，他一见到本杰明就决定取消今天的火山课。 嘿，同学们，你们想想看，火龙谷里来了一个陌生客人，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啊！我们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位陌生的客人。 本杰明站在了教室的最前面，格格老师仔细地研究了本杰明的全身上下。 你们看，他用腿走路，他不会飞。哦，你们瞧，他的头上长着一根根软软的毛，而且身上没有鳞片，很光滑。哦，他的爪子跟我们也不一样，他的爪子软软的。哎，奇怪，他的尾巴好像也掉了。瞧，他不会咆哮，只会叽叽叽叽叽的叫。 别戳我，太痒痒了。 本杰明好可怜呀，他站在树墩上，就像个小动物似的，被小火龙们看来看去，动来动去。这时候，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颗大大的泪珠。 嘿，你们快看呐，他不会用鼻子喷火，只会用眼睛流泪。 是的，这叫眼泪，当我们伤心了就会流眼泪。我想我的家了。 小火龙们又学会了一些新鲜的东西，他们知道了本杰明想家的时候就会流眼泪。本杰明还告诉小火龙们，他的家在一个遥远神奇的地方。他的家里有好多的本杰明，本杰明爸爸、本杰明妈妈和他的小弟弟小妹妹，男本杰明、女本杰明。在本杰明的世界里面，大家都认为火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，只在故事里会出现的动物，根本不是真的存在。小火龙问本杰明： 嘿，我说你不会飞，不会咆哮，也不会喷火，那你究竟会什么呢？ 后来小火龙和朋友们才发现本杰明会玩游戏。虽然大家刚开始觉得这个游戏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叫踢足球，可是本杰明向所有的小火龙保证，这个游戏好玩极了，他们一定会爱上这个游戏的。 我可以教你们，首先我们要分成两个队。这里没有足球，嘿，我们就用这个圆圆的东西来代替吧。 本杰明给大家画了个足球场，他还告诉小火龙们，在禁区里传球的时候不许飞，也不许把球吞到肚子里，也不许喷火烧掉球门柱。 哦，天哪，玩这个足球的游戏要记得规则可真够多的。 不过这真的是个好玩的游戏呀，整个下午小火龙们简直玩疯了。直到后来小火龙对本杰明说： 我们现在该回家了。 他发现本杰明的眼睛好像又要流眼泪了。小火龙问本杰明： 你是不是想你的爸爸妈妈了？ 是的，我想回家。 可是你走了，我会想你的。 小火龙心里明白，离别的时刻要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火龙突然想，他很想去本杰明的家乡看看。于是他问其他的小火龙： 嘿，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呢？去本杰明的家看一看。 大家都摇摇头，露出很害怕的表情来。其实小火龙自己也有点担心，他只见过一个本杰明，如果见到许许多多个本杰明，他应该跟他们怎么相处呢？不过他的朋友本杰明那么高兴地期待回家，他也忍不住替本杰明感到高兴。于是本杰明骑在小火龙的背上， 小火龙扇着翅膀飞起来，带着它向家的方向出发了。哦，回家的路真的很遥远呐、啊！他们要飞过海洋，飞过天空，飞过很远很远，最后来到了一个神奇美丽的星球。那儿有好多的高楼，星星下面灯光闪耀着。 嘿，我得说，本杰明，你的家乡真的很美很美。 不过他们降落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点事情，警察发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，用直升飞机追着他，并且在他们降落在本杰明家门口的时候打开了探照灯，把他们照得很亮。一大堆警察包围了他们。就这样，本杰明挡在小火龙的前面，小火龙用这种方法见到了很多个本杰明。 嘿，我得说，本杰明，你们这儿的人打招呼的方法还挺奇怪的。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，本杰明带着小火龙看了他的家乡，看到了很多很新鲜的东西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小火龙回到家，他给他家乡的朋友们讲了本杰明家乡的样子。 那儿有好多的甲虫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圆圆的脚长在方盒子上面。还有大鸟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它们的眼睛会发出很强烈的光。 他的朋友们都听得很带劲儿，大家问：“ 嘿，你还会再去哪儿吗？” 小火龙说：“ 那当然了，本杰明还要带我去他的学校见他的老师呢。瞧，他还送了我个礼物，这个白色和黑色的圆圆的东西就是足球。哦，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咱们现在还是赶快出去踢足球吧。” 吓死我了！ 啊，唐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的脸都已经变，虽然有毛，我看不出变白了、哎，但我想你肯定是脸色都变白了。 好吧，刚才在我放学的路上，我就看到有个小球球。 小球球？ 红色的。 红色的， 上面长着绿色的刺儿， 还长着……哦，那是你们班的恐龙同学吧？ 恐龙同学、啊、不是，我都说了，它像个球一样， 像球一样、啊、 对对对，然后在它的旁边有绿色的小边边，上面好像还有一些尖尖的有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说我的天哪， 然后呢？ 它没有反应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拿小棍给它扒楞了一下。 然后呢？ 它居然会滚。 它是个球，它当然会滚了。哎，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？ 然后我的鳄鱼同学过来了。 嗯， 鳄鱼同学说：“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火腿。” 火腿？ 火腿？ 火腿不是肉吗？那这到底是个植物还是个动物还是个、还是个什么呀？ 当鳄鱼同学一口把它咬开的时候， 嗯， 我发现里头是白白的， 白白的， 还有很多小芝麻点儿。 小芝麻点 儿？鳄鱼同学说：“哦，这根本就不是肉。” 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难道是火龙果？ 火龙果？ 火龙果是一种水果呀。 嗯， 它外面有点长得像喷火龙的身体 啊， 尖尖的刺儿，还有像鳞片一样的东西。哎，但是里面呢是软软的、甜甜的肉，而且一咬啊，还有好多的水儿，而且呢上面还有好多像黑芝麻一样的小籽儿。哎呦，好吃极了。 等等， 嗯，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火龙的蛋。 它是从树上长出来的。 不是下出来的蛋吗？ 唐耳朵，它是植物，不是蛋。今天晚上我就买一个给你尝尝吧。 好怕呀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 跳跳，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爸爸给妈妈打来电话，说今天晚上啊有应酬，不能回家吃饭了。呱呱就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什么是应酬？ 妈妈向儿子解释说，不想去，但是又不得不去，这样的活动就叫应酬，懂了吗儿子？呱呱顿时恍然大悟。第二天早晨准备上学的时候，呱呱对他的妈妈喊着说， 妈妈，我要去应酬了。 今天呱呱回到家里边不想做作业，呱呱的爸爸对他说，如果你不抓紧做作业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将来肯定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。呱呱马上说， 才不想工作呢。 那你最好你别结婚，别成家，别长大。 才不要结婚呢。 好好好好好，那你最好也不要恋爱啊，不要有媳妇儿，知道吗？ 还没工夫跟你闲扯呢，我要去做作业了。 呱呱的全家到朋友家去做客，朋友向呱呱一家隆重地介绍了他们刚刚得到的名狗，并且让他们看了看狗食，看了看狗餐具，还有狗狗休息的小屋子，还有专门的狗浴盆。看完了之后，呱呱非常羡慕地对叔叔说， 叔叔，你们家怎么都是些狗的东西呀？ 星期天，妈妈带着呱呱到朋友家里边去串门，发现他们家的防盗门上倒贴着一个福字，横贴着一个财字。过年的时候，大家为了讨吉利，对新年有一个美好的祈福，确实有人会把福字倒着贴，这样呢叫倒福。它的目的呢是取一个谐音，福到了，得一个喜庆。可是呱呱的妈妈却不明白了，横着贴财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呱呱看了看，笑了笑，拍了拍妈妈的肩膀，对妈妈解释说， 哎呀，妈妈，这怎么都看不明白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薛思昭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妈妈宝贝。 青青的草地，蓝蓝的天，多美丽的世界，大手牵小手，一起向前走。我是妈妈的宝贝，我一天天在长大，妈妈一天天在变老，世界也变得越来越辽阔。从今往后，让我带你走，换你做我的宝贝。妈妈是我的宝贝，青青的草地，蓝蓝的天，多美丽的世界，谢谢大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，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妈妈宝贝。

上。